据旅美同胞网报民族通讯报道，美国纽约的旅美同胞12月9号在曼哈顿举行烛光节后，要求朴槿惠设立下台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举行了游行示威。